萧敬腾这张专辑的曲目全是华语歌坛超过20年以上的经典金曲，并且都是由他亲自挑选，并且扩大编制，重新编曲。萧敬腾曾说，好听的音乐不需要理由，我不会因为这首歌是谁写的而听而唱，只要能被这首歌感动就是好歌。在今天的经典唱片秀单元，我们一起来重温就是萧敬腾的这张翻唱专辑 Reminiscence 回忆。 是谁 聆听一张经典的唱片， 在敲打我窗， 享受一个阳光的午间时刻。经典唱片秀， 萧敬腾的这张翻唱专辑采用高难度的同步录音，和13位乐手在录音室一起同步录制，其中包括8位弦乐手将每首歌重新编曲，每首歌也坚持 one take 一次完成，一次 OK， 绝对不通过后期制作完成。为此，萧敬腾特地前一天与乐手们彩排，录制当天花了8个钟头将所有歌曲完成。萧敬腾表示，一开始真正在录制的时候，大家都显得小心翼翼，但反而这样大家好像更容易不小心踢到架子或者是弹错音，幸好后来渐入佳境。这张翻唱专辑选出的10首歌从1977年跨度到1997年，我们呢没有按照唱片的前后顺序，而是选择了歌曲诞生的顺序。我们先来分享的是1977年问世的歌曲《千言万语》，来自萧敬腾的翻唱。 不知道为了什么，又受到围绕着我，我每天都在祈祷，快赶走爱的寂寞，那天起你对我说永远的爱着我，千言和万语随风掠过我，直到为了什么，忧愁它围绕着我，我每天都在祈祷，快赶走爱的寂寞。 千言万语来自萧敬腾的翻唱。萧敬腾是目前华语乐坛当红歌手之中，也是少数坚持传承流行音乐经典，持续努力取其精髓，并且柔和于自己音乐精神的歌手。在经典里怀旧可谓是他热爱音乐的初衷，更是他进击的力量。每个时代都有不同的经典，每一首经典都能代表每个时代的心声，也代表着每一个人曾经有过的故事。音乐并不会因为时间流转而褪去， 让萧敬腾再次带领大家回味这些隽永的经典金曲，一起来分享1979年出品的歌曲《被遗忘的时光》，原唱蔡琴，我们来分享萧敬腾的翻唱。 是谁在敲打我窗？是谁在撩动琴弦？那一段被遗忘的时光，浅浅地回渗出我心坎。是谁在敲打我窗？是深夜在撩动琴弦，记忆中那欢乐的情景，慢慢地浮现在我的脑海，那缓缓飘落的小雨，不停地打在我窗，只有那沉默无语的我，无需地回想过去，是谁在敲打我窗？是谁在撩动琴弦？记忆中那欢乐的情景，慢慢地浮现在我的脑海。是谁在撩动琴弦？记忆中那欢乐的情景，慢慢地浮现在我的脑海。 被遗忘的时光，原唱蔡琴，来自萧敬腾的翻唱。萧敬腾的这张翻唱专辑用难度最高的方式传承经典。自从 Auto Tune 也就是自动调音技术发明以来，这个在录音室修正歌手音准与节奏的程序仿佛成为了录音神器，被依赖着。然而呢，同步录音却让自动调音技术毫无用武之地，因为使用同步录音录制的人声与乐器声是无法被后期修正与调整的。唯有唱功达到炉火纯青的歌手可以采用同步录音录制专辑。 但是呢，萧敬腾做到了。一起来分享萧敬腾的翻唱，来自1983年出品的作品，原唱来自罗大佑，《爱的箴言》。 我将真心付给了你，将悲伤留给我自己，我将青春付给了你，将岁月留给我自己，我将生命付给了你，将孤独留给我自己，我将春天付给了你，将冬天留给我自己。爱是没有人能了解的东西，爱是永恒的旋律，是我也是你，我将春天付给了你，将冬天留给我自己，我将你的背影留给我自己，却将自己给了你。我将生命付给了你，将孤独留给我自己，我将春天付给了你，将冬天留给我自己。爱是没有人能了解的东西，爱是永恒的旋律，是你，我将春天付给了你，将冬天留给我自己，我将你的背影留给我自己，却将自己给了你，你的背影留给我自己，却将自己给了你，哦，的背留给我自己，却将自己给了你，却将自己给了你。 聆听一张经典的唱片， 在敲打我窗， 享受一个阳光的午间时刻。经典唱片秀， 这里是北京文艺广播好歌会说话，我是英超。今天我们的经典唱片秀一起来分享的是萧敬腾的翻唱专辑 Reminiscence 回忆，录音室现场同步录音，也被称为 Studio Live， 歌手与乐手一起同步录制，是最为真实与现场感十足的录音作品。曾经获得格莱美最佳流行男歌手奖的麦克布雷曾经表示，不喜欢一首歌要进录音室反反复复一小节一小节的唱，然后再修饰，这样录出来的歌仿佛加了防腐剂一样，听一百年都是一模一样。因此他也采用了同步录音录制专辑，这样的歌是有机音乐，因为每听一次都会有不同的好滋味。 萧敬腾在这张翻唱专辑一开始筹备的时候铁了心，一定要所有的乐手跟他一起进录音室，做出一张最真实的专辑。一起来分享原唱李寿全出品于1986年的歌曲《张三的歌》。 我要带你到处去飞翔，走遍世界各地去观赏，没有烦恼，没有那悲伤，自由自在，身心多开朗，忘掉痛苦，忘掉那地方，我们一起启程去流浪。虽然没有华厦美衣裳，但是心里充满着希望，我们要飞到那遥远地方，看一看这世界并非那么凄凉，我们要飞到那遥远地方，望一望这世界还是一片的光亮，忘掉痛苦，忘掉那地方，我们一起启程去流浪，虽然没有华厦美衣裳，但是心里充满着希望，我们要飞到那遥远地方，看一看这世界并非那么凄凉，我们要飞世界还是一片的光亮，我们要飞到那遥远地方，看一看这世界并非那么凄凉，我们要飞还是一片的光亮，我要带你到处去飞翔，走遍世界各地去观赏，没有烦恼，没有那悲伤，自在身心多开朗。 张三的歌来自萧敬腾的翻唱。很有叛逆感的萧敬腾是有故事的人，其实呢，他很小就接触了音乐，但是因为当时的过于叛逆，刚学了两个月就跟老师吵架闹翻了。后来呢，萧敬腾因为打架接触了青少年辅导组，那里的辅导员没有强制要求萧敬腾改变任何的行为，而是一直陪伴着他。比如当他抽烟的时候，辅导员并不陪他抽烟，但却一直看着他抽烟，然后问他这烟有什么好抽的，是什么味道呢？结果就是因为这样简单的陪伴，萧敬腾就戒烟了。后来辅导员得知萧敬腾爱好音乐，就问他为什么不把打架的力气用到音乐之上呢？就是因为这句话，萧敬腾找到了人生的目标，开始学习爵士鼓。一起来分享萧敬腾翻唱的歌曲《亲密爱人》，原唱来自梅艳芳，出品1991年。

色好美，想你的人没有睡，静静的细数窗外明灭的灯，今夜的月色好美，想你的人没有睡，轻轻地拥抱屋内全部的思念，我俩的心亲密相连，跨越所有时间与空间，相恋，思念就是我为你唱的歌，我俩的心亲密相恋，间与空间，我俩的心亲密相连，思念就是我为你唱的歌。 萧敬腾的翻唱来自陈淑桦原唱的歌曲《想你的人没有睡》。萧敬腾13岁学鼓，15岁练琴，17岁毛遂自荐到民歌西餐厅驻唱，成为当时店里年纪最小的驻唱歌手。萧敬腾在西餐厅驻唱的时候还仍然是学生，所以说他只能在放学后背着电子琴和装满歌谱的背包，骑着摩托车四处赶场奔波，直到深夜。那时的萧敬腾甚至曾经试过一周演唱50个小时，连吃饭的时间都没有，而且呢风雨无阻。两年多的驻唱生涯给萧敬腾积累了丰富的舞台经验。2007年萧敬腾在参加我国台湾歌唱选秀节目《超级星光大道》时，以富有穿透力和感染力的声音以及独特的个人风格一战成名，而他驻唱的餐厅也因此场场爆满，一位难求。萧敬腾很喜欢翻唱王菲的歌曲，在这张翻唱专辑之中也同样收录了王菲的作品。继续来分享萧敬腾的翻唱，原唱来自王菲，名字叫做《矜持》，出品于1994年。 我从来不曾抗拒你的美丽，虽然你从来不曾对我着迷，我总是微笑地看着你，我的情意总是轻易就洋溢眼底，我曾经想过在寂寞的夜里，你终于在意在我的房间里，你闭上眼睛亲吻了我，不说一句，紧紧抱我在你的怀里。我是爱你的，我爱你到底， 生平第一次我放下矜持，任凭自己幻想一切关于我和你。你是爱我的，你爱我到底，生平第一次我放下矜持，相信自己真的可以深深去爱你，深深去爱你。 PK 赛，这是对赛程的一次尝试。懵懵懂懂的萧敬腾也没想那么多，就同意了。就这样。在这场比赛之中，萧敬腾第一次在公众面前亮相，唱了一首曹格的《世界唯一的你》。第二次亮相时，他被主持人点名挑战人气选手杨宗纬，因为杨宗纬严重忘词，萧敬腾竟以绝对优势胜出。第三次亮相时，萧敬腾以三分的微弱差距败给杨宗纬。这三次亮相让他彻底俘获了观众的心，虽然并没有拿到任何名次，却让他瞬间走红。2008年3月，萧敬腾就正式与华纳唱片签约，仅三个月后，个人首张专辑正式发行，此后一直走红，直到如今。继续来分享萧敬腾的翻唱齐秦原唱的作品《袖手旁观》，出品于1995年。 寂寞让人忙，思念让人慌，多喝一点酒，多吹一些风，能不能解放？生活有些忙，前世有点难，闭上一只眼，点上一根烟，能不能不管？你最近好吗？身体可恙，多想不去想，夜夜偏又想，真叫人为难。你的脸庞，闭上眼睛就在我面前转呀转，我拿什么条件能够把你遗忘？除非我们从一开始就不曾爱过对方。你的近况，断续从朋友口中传到我耳畔，我拿什么条件可以袖手旁观？除非你说离开我，你从不曾觉得遗憾。生活有些忙，前世有点难，闭上一只眼，点上一根烟，能不能不管？你最近好吗？身体可恙？多想不去想，夜夜偏忧伤，真叫人为难。 转，我拿什么条件能够把你遗忘，除非我们从一开始就不曾爱过对方。你的爱情狂的是从朋友口中传到我耳畔，我拿什么条件可以袖手旁观，除非你说离开我你从不曾觉得 When the days are 好歌，聆听在耳畔，感动在心里。好歌会说话，送你一份真情。 这里是北京文艺广播好歌会说话，我是英超。今天我们的经典唱片秀和各位一起来分享的是萧敬腾的翻唱专辑 Reminiscence 回忆。2009年穿上新衣的王子萧敬腾成为了在台北小巨蛋开唱的最年轻歌手。当时他出道才不到两年，他的歌唱没有嘉宾，没有舞者，完全靠自己撑完全场。2012年2月7日，萧敬腾又在中国香港红磡体育馆举行首场巡回演唱会，12000张演唱会的门票5分钟内售罄，加场开卖后6分钟再度一扫而空。2012年11月30日，萧敬腾发行第四张个人专辑《以爱之名》，夺得第24届台湾金曲奖最佳国语男歌手。直到2013年，年轻的萧敬腾成为了最美和声的音乐导师。他在用今天的成绩告诉对他抱有希望的人们，自己是如何实现人生逆转和进化的。那么在我们今天听到的这张翻唱专辑之中，萧敬腾也翻唱了一首许美静原唱的歌曲，这首歌是《城里的月光》，出品于1996年。 每颗心上某一个地方，总有个记忆会不散，每个深夜某一个地方，总有着最深的思量。世间万千的变幻，爱把有情的人分两段，倾落直到灵犀的方向，哪怕不能够朝夕相伴。城里的月光把梦照亮，亲吻暖他心房，看透了人间聚散，能不能多点快乐片段。城里的月光把梦照亮，请守护他身旁，若有一天能重逢，让幸福洒满整个夜晚。 城里的月光来自萧敬腾的翻唱，原唱是许美静。我们都知道萧敬腾有雨神的绰号，其实他的雨神绰号还得追溯到2012年北京迎来60年最强降雨的那一天。2012年7月萧敬腾来北京开演唱会，早早就在微博上扯开嗓门呼喊歌迷朋友，北京的朋友们，我在五棵松等你们。结果当天北京暴雨，